第七篇黎阳 第四十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解有一日孔子的学生颜回曾向老师请教关于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履行本有礼德的问题孔子话：不合礼的现象不看，不合礼的声音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颜回就话啦：我颜回虽然迟钝，都要努力实行呢啲话。根据台湾嘅一份资料显示。每日上网观看色情网站的人数约800,000人，可想而知，全世界每日有几多人受到色情的毒害。因此，在五族恶世的今日，回忆至圣先师孔子的教导更有意义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能够立足于现代社会。因孔子都曾经讲过：不学礼，无以立啊。 故事：状元乃骑墙人。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温文儒雅的书生，正喺度准备功课，以便上京赶考。他的邻居有一个少妇生得非常美艳他对这个书生很注意而且心里面很爱慕他。但是他是有夫之妇有一日他的丈夫出远门他就隔着墙的空隙招呼那个书生叫他由墙上越过来。他娇媚的声音令到这个书生动了心他就搬了一堂梯一步一步地爬上去。突然他一转念想孔老夫子教导我们读书人非礼勿动。我是读书人怎可以做出这一种违反礼节的事呢于是他就从梯子上面退了下来。那个少妇很不甘心又以轻声细语来勾引他。于是书生又动摇了又爬了上堂梯骑在墙上面。这个时候又想起圣贤的教诲君子要慎独而且不可欺骗天地鬼神。于是急急地落回来关上门户闭门不出了。这位书生没几耐上京赶考好顺利地考上了。主考官在改卷的时候想今科的状元不知道是什么人呢在瞌眼瞓的时候听到耳边有声音说状元乃骑墙人也。放榜之后状元、榜眼、探花、前三名等都来拜见主考官。主考官就问了 点解有人同我讲状元乃骑墙人也这个是什么回事啊 各位书生就将自己的一段遭遇如实地话了给主考官听于是就有了这一段公案了。我们可以见到这位书生在诱惑面前是以礼教来熄灭情欲。经过内心的挣扎他以圣贤的教诲非礼勿动克己复礼来战胜自己的欲望。所以他才能够专心准备功课状元及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的感受前程就毁于一旦了。在男女之间的交往里面要注意保持礼貌的距离。这个礼是非常重要的。 佛家讲戒律，儒家讲规矩，超过咗规矩就会铸成错误。故事：狄仁杰皆淫邪。唐朝山西太原有个书生叫做狄仁杰，佢生得风度翩翩，风神俊朗，是一个文雅清秀的读书人。他上京参加考试，途中寄宿在一家旅社。晚上夜深了，他仲在读书，突然有一个美丽的少妇偷偷地入来会见他。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这间客栈主人的妻子，因为丈夫刚刚死无奈，是一个新寡妇。他白天见到狄仁杰年轻英俊，就动了心，晚上来找狄仁杰相会。狄仁杰见到这个少妇确实是年轻貌美，而且千娇百媚地挑逗自己，但是他突然想起一个老和尚的教诲，就严肃而和蔼地跟这个少妇说：我以前曾经借住在一间寺院里面读书，曾经有一个老和尚帮我睇相，说我的相主贵，将来必能荣显，但是一生要特别谨慎，不要因为贪爱美食而犯淫戒。狄仁杰曾经请教老和尚，美色当前是极难控制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熄灭淫念呢？老和尚慈悲地跟狄仁杰说： 我教你一个好方法，男女因贪爱美色而起欲念，这个时候你就观赏对方，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骨瘦如柴，头发蓬散，眼睛深陷，好似鬼一样可怕。再观赏佢死嘅时候，嗰种抽搐难睇嘅样，同埋死后身体发臭，咁样你炽热嘅欲火就一下子冷却啦。 狄仁杰话：我非常敬佩同埋感谢呢位老和尚嘅教导，不敢遗忘，所以我都将你当病重病死咁样谂，你都可以用老和尚嘅方法观赏我，咁样我都系一堆白骨，一堆臭肉，冇乜嘢可爱嘅。咁样你亦都可以为你嘅丈夫守节啦。嗰位少妇听完狄仁杰呢一席话，觉得十分之惭愧同埋感动。佢流泪跪下拜谢话： 感谢你的大恩大德，不单止保存了我的名节，还指示我熄灭淫欲的方法，我今后一定会洁身自首。 后来这一位少妇果然坚守苦节，受到朝廷的表彰，而狄仁杰上京赶考及第，成为唐朝安邦定国的重臣，官做到宰相，后来又被追封为梁国公，极为显贵。狄仁杰为政期间焚烧淫书，奖励百姓崇尚道德礼规，是一代名臣。故事：长者如子，少者如妹。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好色青年，好想改掉自己邪淫的恶习，他就去请教一位大德黄龙溪先生。黄先生说： 假如有人同你说，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名妓在房间里面等着你，你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去，但是打开房门一看，原来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原来是你的妹妹或者女儿，你这个时候的淫念是不是会立刻熄灭呢？ 那位青年回答： 当然冇咗啦。黄先生就话啦， 所以淫念本来就系空嘅，只系你唔将佢认作系真嘅。 喺呢两个真实嘅故事，我哋见到狄仁杰冇犯邪淫，系得力于一个老和尚教佢白骨观、不净观，而好色青年则系以长者如子、少者如妹、幼者如女嚟对治淫念。四十二章经，佛亦都同我哋讲：上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子，少者如妹，智者如子，生道脱心，熄灭恶念。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达摩大师曾经做过一首皮囊歌：尿屎渠浓血聚，算来有甚风流趣。唐朝道家大德吕洞宾曾经讲过： 忧夸少年趁风流，强走轮回反骨头。不信是看明镜里，面皮底下是骷髅。 人生就是一场梦，过去的风流而今安在？所以古人话：静心一反观，男女真儿戏。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常提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观世事如幻，这样他对美色当前亦都就不会贪着了。 学生心得：生活的明灯，幸福人生六十守则，确实弥补了我们大学伦理道德教育的不足。全书分成十二大项目，分别是孝、弟、忠、信、仁、爱、和、平、礼、义、廉、耻。整本书运用谈理说事的手法，深入浅出，不断地引用故事来帮助我们理解每一个观念的重要性。在孝顺篇中，唤醒我的感恩之心，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我的身上每一个东西，任何成就，其实就是因为父母的帮助。我在这里打紧字的这台电脑，我身上着的这些衣服，我的杯子，我的台灯，我的房子，所有一切不会让我受到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条件，真是讲到底都是父母提供的。我没有付出什么，从出生就一直受到父母的帮助，然而上了大学却与父母渐行渐远，忘记了自己的一切源头都是来自父母。我好少打电话回家，父母亲都没有和乐的相处，剩低的真是就剩下孩子的一切。一个人在家的夜晚，那种孤独的感觉，我懂得那个滋味。我不能够让父母、我爱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在有弟篇中，我看到了智慧的重要性。在面对他人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应该如何用智慧去化解十分重要。从故事中，一个君王要神死，神不得不死。然而人若果是懂得运用智慧，将危机变转机，就能够让一件事解决。 这个都是需要后天不断的努力才能够达成。在中树篇中，我看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样我联想到之前读阿德勒心理学的目的论，我们人类自身一切的情况都是在因应我们潜意识的某些目的，让自己有成为某某某的可能性，而不去尝试，不去做，就借口说是因为我没有尽力去试，不然我都可以。这样的目的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活在自己假想的可能性之中。在诚信篇中，相信自己是最重要的。呼应前一篇，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切都要相信自己，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要怎样让人去信服。在和平篇中，第38则提到活在当下。我们大多数人都将时间浪费在缅怀过去，胡思乱想，或者期望未来，而最后却发现那些妄想和烦恼都只是虚掷光阴而已。其中一篇故事提到，觉悟的人就快乐，每个人都想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却不希望改变自己。这个我深有同感，我们一直想要更好，却让自己仲是处在相同的模式之中。就以往的经验来看，永远都没有办法过更好，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拥有大成就，就必须具备一个赢家的思考态度或者行为规范，不是徒具形式而已，而是要真正地去改变自己的思维，增加自己的见识，做出行为的改变。这个真是太重要了，我们人一定要改变，活在当下，我们才真正活着。总而言之，不要再胡思乱想或者缅怀过去。在礼让篇中，告诉我们独处暗室仍然要当成有人在旁边，而不自欺欺人，如此才能够让自己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面。此一篇狄仁杰的故事教我们如何戒淫邪，用不净观、白骨观都值得我们效法。最后要多谢老师写这本书，作为我们大学生活的明灯。